就是唯一。 在滚滚红尘中遇到一个你，让我情非得已不选上你。 从未奢望来生能和你相遇，今生只想与你相伴不分离。 一首红尘情歌送给我和你， 唱出多少爱情浪漫的传奇。 爱你永不变， 风雨相偎依， 红尘最美的缘就是遇到你。 是遇